我们是为刚才的领事鼓掌的，不是我。那我说过这几天我们会讲以弗所书嘛，哈，以弗所书，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始是讲第四章到第六章，但是我次序上把它调了一下，就是第四章前面是讲教会的侍奉，那我想摆到明天早上，明天主日嘛，教会是比较麻烦的。当然本来就很麻烦了，我跟张牧师讲过了，我们这些做牧师的都是有一个感叹的，牧师啊真的不是人干的。我倒不是说哈，牧师是不是人干的是很辛苦啊什么东西哈，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你没有神的呼召啊，你别想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很想干牧师，哎，也许你看到网络上啊、电视上啊，谁谁谁哇，那个做牧师的还有私人飞机耶，哇，3000万的豪宅，我干，那我去做牧师去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人干的，不是凭着人的血气能干的。或者去年过世的 Billy Graham 大布道家，他每到哪儿，总理啊、总统都跟他握手啊、照张相。哎呀，我将来做牧师要做这种牧师。那我先告诉你，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还总理总统跟你照相啊、哦？你就想为做这个做牧师啊？教会里面啊，其实是小江湖，江湖险恶，外面江湖险恶，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小江湖，也是不简单的。但是怎么了？其实就是人性，人性中有很多的罪恶。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不是我们没罪了。所以你蒙恩的罪人，好像昨天我提到了，你出死入生以后，我们带着很多你原来生命中的罪恶进来。所以呢，我们虽然是我们刚歌唱得很高兴嘛哈，每天都是新的，那旧的是一点点洗掉，一点点洗，所以你原来的惯性、原来的包袱、原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了，只是一点点去掉。那有的去得快，有的去得慢。去得快的就是天天对老婆说：“老婆，下刀吧。”而且很快就能艺术杰作。那有些人呢，朽木不可雕也。老婆多讲两句：“老婆，你真……别人都称赞我，就你专门批评我。”当姐妹你也要注意哈，别对你老公说：“你外面听好话听太多了，就没有人跟你讲真心话。”所以我专门讲这个。所以老婆是专门讲缺点的，也不太公平，对不对？难道在你心目中老公一点优点都没有吗？优点不必讲了，人家都讲完了啊！不，公平一点最好，优点也要讲，再讲点缺点，而且往往好听的先讲在前面。什么意思啊？你看护士给小朋友打针，怎么打的？没有，没事，不痛，然后摸摸泼泼啪啪，其实就把肉打松了，你知道，啪啪啪啪，啪一下子，然后想啊。他完针以后已经拔出来了，注射完数完毕，有经验的护士都这样。那打针呢，0.1秒，啪啪，已经完了，结束了。然后正在说：“哎呦，怎么了？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前面在摸摸啪啪、擦擦酒精，那都是在 warm up。好话先说在前面，然后，所以老婆对老公如果只讲坏话不讲好话，效果不大，不大好。而且不太公平，对不对？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讲，你看到你就不讲了，对不对？所以老婆也要称赞老公几句，你呢有很多优点，像这个啦这个啦，只是为了让你更上一层楼，再给你讲一点，一刀就下去了。那他就会讲哎呦一声不，哎呀谢谢，哎呀这样，对。所以教会中有很多问题。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先这样子哈，所以我先从哪里呢？第一节到第16节讲教会的呢，我明天早上才讲。我是先从17节讲起。那这边是提到人际关系，而且是在教会中，就跟弟兄姊妹、跟基督徒之间的人际关系哈。那实际上，我待会会提到为什么他会讲这个人际关系哦。可能张牧师。是遥控器的，不管用，不管用，后面没接。 当然高科技通常是不太可靠，所以我不用智慧手机的。原因是有智慧的人干嘛用智慧手机啊？用智慧手机也不会增加你的智慧，对不对？我们那种照相机全自动的，我们叫呆瓜相机，就是呆瓜都会用的。智慧手机就是呆瓜都会用，对不对？所以叫做呆瓜手机。不，当我女儿有苦肉计，她要我用，我不肯用，那怎么办？她就把 iPhone X， 那 iPhone 5啊不要了，扔了。我们都丐帮了，哎，不能扔，不能扔，捡起来，那我就有 iPhone 5。哇 ，iPhone 5跟 iPhone 10，它多少个 generation 啊，都快要变成上个世纪的。我偶尔还用用啊，有时候出国了，再跟老婆 FaceTime， 嗨，就跟我们现在做老爷爷在跟孙子讲嗨，用那个 iPad 一样，只有这个有用处。好，我们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哈，我从十七节会看到第五章第二节 ，OK。还是不行，帮我按一下。哎，怎么回事？可以按电脑吗？还是什么的？哦 ，OK， 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好了哈。我们反正我们要读一下，然后再来一起思想。好，我们先第一段呢，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我们先念到二十四节，然后我们再另外一段再另外再念。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哈，好，分开以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Thank you. 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念哈，十七节单数节我念，各位念双数节。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他这么用个比方哈，我们的身份的改变好像穿衣服一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动词就是穿衣服、脱衣服。然后用这个来形容，一个基督徒成为新人的意思是什么？那你知道，衣服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最主要就是一个身份。所以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如果我今天穿着睡袍在这里讲道，就不合体统。睡袍是睡觉时候穿的，怎么会讲道的时候穿呢？对不对？那一样，如果睡觉带着领带，穿着西装睡到床上去，那也是不合体统啊！你睡觉还舒服一点，怎么穿打个领带睡觉的呢？当然是累瘫的，累得跟狗一样，就躺在床上，就是他来不及脱衣服，就呼呼呼要睡着了，对吧？但是姐妹们，你要知道，很累的狗会看电视，因为原因很简单，你知道人脑的构造有左脑右脑。一边管逻辑的，一边是管什么感性的，唱歌啦什么的那种东西，就是用不用大脑，就是那边的大脑，就是管的感性的。那一边是逻辑的，逻辑的呢上电脑应付客户、应付老板，听老婆讲话都要靠那边的。可是上班呐、啊，累得跟狗一样，那边都要当掉了、当机了，你知道不能用了，已经啊应付客户，你知道啊不行不行了。哎，这边不行了，另外一边活蹦乱跳的，所以打开电视，好看报纸。哎呀，花边新闻，哎呀，真的，那活蹦乱跳的。最近跟老婆说，老婆现在不能跟你讲话，我累得跟狗一样。哎，说的呢，很累的狗不上床， 打开电视，那老婆就气得要死。我老婆也曾经这样气过我，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现在我跟她说明了，她明白了，她会告诉所有的姐妹，你老公回家了，很累的狗，让他去干啥就干啥去，别跟他讲话。那我要第二天早上睡觉完起来，喝了一杯咖啡，精神抖擞，然后就开始对老婆说 OK， 我准备好了，要杀要剐就随你了。老婆有何训示啊？这才是对老婆的恭敬啊！你累得跟狗一样，那老婆讲什么说啊？都没听进去。第二天考试一下，昨天我讲了什么啊？不记得了，罪加一等。所以很累的狗可以看电视。所以你记得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你得用那边脑子啊，别太当真。你太当真的话，哎呀，危险啊！我台大毕业的。有个同届的一个弟兄，基督徒，他医学院台大医学院毕业，到纽约开业做医生，做了30多年呢，退休了。有一天要回台湾去玩玩啊，看看亲戚朋友同学，经过东京，就到东京候机室，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个小中风，哇，小中风还好，也可以走，也可以怎么样？马上回台大，台大同学嘛，都是当院长、副院长的了，立刻头等病房。进去了，反正小中风没大事儿，所以躺在那里像头等宾馆一样哦，躺在那儿，然后医生护士伺候着，还每天看电视，没事干。他其实没有大病嘛，看电视。台湾你知道很多 talk show， 看你要绿的要蓝的都有。哎呦，这个名嘴啊，乱讲！他就看着看着，气都不打一处来，乱讲这什么什么八卦呀、啊！气的啊跟那个电视台主播在那边吵架，而且是他在那里我在那边吵，气到最后一个礼拜以后二度中风，后来还发个 email 给我们，哎，各位，你很久没投回台湾的啊，别学我哈，回台湾千万别听那个八卦新闻啊，别跟这个名嘴听，听完你会中风的，或者你要听可以当娱乐新闻听听，笑笑就好了，你一当真了你就中风，我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台湾的 talk show 别看了，中央电视台听听笑笑就好了，不然你会中风的。就这一半脑筋可以。所以呢，身份，但是你要注意啊，他用旧人跟新人的代表，我们两个信主前、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有个改变。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可是首先要先脱去旧的啊。去旧布新嘛，你们旧的没脱掉就穿上一个新的衣服，穿在旧衣服上那也不行。他就提到这个旧人，他怎么形容呢？这个旧的人哈，他说用个字叫做渐渐变坏。什么叫渐渐变坏？我们人越老哈，江湖经验越多啊，慢慢是变坏的，没有越来越好的。小孩子很单纯哈，爱吃糖，他就所有的表情都摆在脸上，啊，口水一直吞，你知道？我们家的哈很有意思，我这个小女儿嫁给一个 Caucasian 美国人，然后呢，我有三个外孙，我就不知道神的设计真的很特别，连这个都可以遗传的。我大的外孙，当然我的大外孙两个，小外孙两个，第二个两个都是先知。所以我大的外孙的 first name 叫做 Isaiah， 以赛亚。我的大外孙叫先知以赛亚，老二呢 Nathan， 先知拿单。后来又生个外孙女，我说那这样下来的话，好歹也得个女先知吧 ，Deborah。我女儿拒绝，哎呀，太多 Deborah， 她就用 Olivia。哎，选完以后，去年全美国女孩子的名字最多的前几名就是 Olivia。好了，就少了一个女先知了哈。然后我这个 Isaiah 刚出生几个月，我们就注意到一个动作，他比如说肚子饿了，吃奶了，他的手啊就会这样，他不会讲话嘛，就会这样转来转来，我们搞不清楚在干什么，你知道吧？后来我的亲家，就是我女婿的爸爸，说哦，我女婿啊叫那个 Jeff， 他说 Jeff 小的时候肚子一饿，手就会这样。哟，哎，这样也会这样子。到 Nathan 一出生，他也这样子了。然后 Olivia 出生，他所有这样。我说，连这个都会遗传了。哎呀，神子太奇妙了。肚子饿，他会这样子。 还有一个动作，肚子饿，肚子饿，表示我们家的家族基因还不错，蛮文明的。不然有的小孩子一饿起来啊，要死了，对吧？这样，哎呦，太不文明了吧？对，大庭广众，他就静悄悄的手这样，意思就是说。饿了，手在一动，赶快准备奶，赶快准备奶，饿了饿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人就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顶多是这样，越长越大，尤其读了博士，恐怕就不止一杯奶能够满足我了。所以读博士跟不读博士，小的更大，最大差别是胃口变大了很多，没几个千万哪够他吃的，懂吧？当官了就这样，从村委书记一直做到省党委书记。就胃口变大了，渐渐变坏。那变坏的话，圣经上用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的心啊，你看先是什么？先是有个虚妄的心，最初虚妄什么意思啊？搞错了。譬如说，我们男人哈、啊，过到45岁以后，姐妹好好看着哈、啊。你老公45岁以后，他会进入中年人的危机。什么叫中年人危机？他忘了他是谁，不知道他是谁。叫个小女生，王总、张总，啊，心都输掉了。这叫做虚妄。你以为你是谁啊？哎呀，哦，我又重拾第二春，这叫虚妄。秋天都过了，还第二春呢，就是。自己骗自己啊，叫虚妄嘛。你还不知道你是谁。当然我们麻州来的，我们麻州的风景很好。Massachusetts, 我们翻译成满山秋色州。一到10月中，哇嘎，不是红的就是黄的，哎呀漂亮极了。所以先是一个虚妄的心，接着呢带来一个心地昏昧。虚妄只是把假的看真的啊，虚妄迷糊了。昏昧呢就等于是颠倒了哈，黑的变白的，白的变昏昧，到了昏昧再进一步不得了了，心里刚硬了，你刚硬，刚硬化了，是不是刚硬，刚到最后变成良心丧尽。所以你看逐步一直往下，起先只是虚妄，后来就昏昧，昏昧再下来哇刚硬了，怎么劝都劝不来了，再下子就良心丧尽，小三、小四、小五都有了。我这个人有时候是跟不上时代。7、8年前有一次去厦门，他们厦门大学的夏令会，然后中间有一段 Q&A 问题解答，就递各种的问题来了一个小纸条，庄牧师你对小三有什么看法？我们台湾的小三就是小学3年级的小三呢、啊，我说对小学3年级没看法，不是啦，或者讲了半天最后终于懂了，我那时候的程度只到二奶，包二奶，还没有到三奶哦，小三原来是这个，现在恐怕有4.0版、5.0版了哈，也这个三小三已经是都快落伍了，哇，新名词跟不上。告诉你，有小三的就是良心丧尽哎，那之前呢，劝啊劝劝不来，就是刚硬，在之前就是从昏昧、从虚妄开始的嘛。哎呀，说起来也不好笑，Chicago有个弟兄。我还住过他家呢，基督徒，结果去中国做什么教会做短宣，短宣的结果去到那边就认识了一个女的，也是教会的一个姐妹，有外遇，9条牛都挖不出来。他哥哥也是个基督徒啊，气这个弟弟气到最后断绝兄弟情，不跟他讲话了，怎么劝都劝不回来，就在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离婚我搞不清楚。所以有时候他说救人会这样一步往下跌的，那你说你是个所谓的基督徒怎么还干这种事儿？第一个，你真的信主吗？你的救人没脱掉吗？你真的是新人吗？我有合理的怀疑，你的信仰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瞎热心，热心是热心，眼睛是瞎的嘛，所以才昏昧嘛。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出轨，包括牧师。那当然了，如果一个基督徒连牧师也会出轨，那这个新人什么意思？有几个可能性，我无从判断，因为我不是上帝。 审判宝座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我不能站在那个地方说这个咒诅这个人不得好死，咒诅这个人说不得救。I don't know。但有几个可能性，一个他其实是牧师，他可能从头开始就没信主，没真的生命改变过，他告诉这种狗屁倒灶的事儿，对，一种可能。另外也有可能像大卫王一样，虽然是信主的，但是出轨了。但如果你能够真诚的悔改，你还是可以得救。但是要真诚的悔改，不是虚情假意的，因为在神面前你骗不了神的。所以总而言之，因此我每次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不要对你自己有过度的这种信任。你以为你是百毒不侵，什么罪都不能够让你跌倒。彼得也是这么讲的，我绝对不会，说不会，三次否认主。你对你自己太有信心了，你不了解这个撒旦的厉害吗？当然也不要说对撒旦怕得要死，我们在神的恩典保守之下可以胜过，但是你不要低估他的能耐，不要高估你的能耐，然后我们就可以谨谨慎慎的过这个日子。所以人的心是慢慢慢慢变坏的，一步一步的。然后呢，但是他说自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听过他的道理，领了他所教导的这些事情，学了他所给我们的这种真理以后，我们就应该不一样了嘛。所以你要把旧的这个人先去掉，然后慢慢新的人可以在生命中慢慢被建造起来。所以先除旧才不新，什么意思呢？当然我跟张牧师认识也不是太久啊，那你们教会有几个人我是认识的，不过待会儿讲下去的话就讲到教会中啊，人跟人相处很多很多事情啊。也许你会觉得诶，张牧师讲的好像跟我们教会很像哦，还有什么什么人啊，什么什么事儿啊，先告诉大家纯属巧合。张牧师没告状，龙文也没有，你放心，不是他讲的，不是他讲的，就是走遍江湖见多了，日光之下无心事。我只是举例讲，但是你别说我影射了谁，我啥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圣灵感动，就刚好碰到你了。以前我的老前辈，哇，那个我没见过了，是带我妈信主的，也是学化学了，宋尚杰博士。哇，那个布道起来哦，他骂人可凶的啦。那以前你知道抗战前1930年代他布道的时候，教会的习惯都是这样，第一排都贵宾席嘛，什么长老执事牧师都坐第一排，然后其他人坐后面。然后宋尚杰每次布道批评罪恶的时候，他也是有道具的，他衣服里面很多一拉纸做的一个纸做的棺材，棺材里面还有东西，你看人的心里面像棺材，里面装的什么嫉妒嫉妒贪财啊，贪财，他一指就走，他都指第一排，贪财，刚好那个是私库，他私库是贪财了，把财教会财产存起来了，心想好，待会儿我要跟牧师算账，你怎么可以把我的事情告诉宋尚杰博士呢？然后不要哦，淫乱啊，一指，刚好那个人有小三，所以。东指西指都指第一排，咚咚咚咚咚，哇，每个都被点到了，你知道？讲到最后，全部第一排的人都到前面来认罪悔改，教会又大复兴。所以第一排不悔改，教会没希望了。第一排是长老、执事、牧师，我们叫香炉以沫，都会口水会喷到，都喷在第一排。那些人说：“不不不，牧道也在后面，后面。”宋博士讲后面，后面怎么讲我们？哎。那宋杰博士他谁有告诉他？没告诉他，但是圣灵带领他，他讲东讲西，他讲淫乱讲什么，哎，点到那个真的就是啊。好，所以纯属巧合，这万一我点到了，纯属巧合，要不然就是圣灵感动。总而言之，今天教会里面不太喜欢常常听那种什么认罪悔改啊，我都信主了，我当时认罪悔改过了，怎么现在又要天天认罪悔改啊？ 所以我们教会最近有一对夫妇离开我们教会到别的教会去了，那个姐妹要走以前就说，庄牧师啊，其实他吞吞吐吐了，他为什么离开我们教会，他只是说每个礼拜天来走的时候都是心里蛮沉重的，因为我们天天讲认罪悔改，本来来教会是希望来开开心心的，哎呦每次来就被扎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来教会张牧师会常常给你们扎心，你喜欢被针灸吗？啊，这礼拜走了，张牧师谢谢你的信息，哎又被扎到了，哎呦我下礼拜再来是吧，每次来扎一针啊，哎呀我是要开开心心的嘛，对了哎呦又讲认罪悔改了，又讲到我的心病，哎呦，但我告诉你，你不认罪悔改就想得恩典，你跳不过的。可是今天教会偏偏有很多这种的信息，所以我劝勉那些年轻的神学生，你将来当牧师啊，如果你要教会人多，我告诉你怎么讲，我教你讲怎么讲的，你只要天天讲I'm okay, you are okay, everybody okay, yeah, let's go. 教会一定满满的。I'm okay, you are okay, 不必认罪悔改。哦，我们都 okay, 没事没事。但如果说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靠，讲到最后，啊，心灵沉重啊。可是你避不开认罪悔改。如果你要得恩典，旧的不脱去，你要穿上新的。这问题就出在这里，旧约中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这个人很有名的，他呢神要他去亚述尼尼维去传祸因坏消息，神四十天要毁灭他们了，他不肯去，他宁可他们毁灭算了，他就偏偏要往西，他是西班牙，你看从以色列往东嘛去亚述，他不去，他要往西去西班牙，当时的地理观念哈，到了西班牙就天涯海角了，你像个地中海不是，一出去就是大西洋了，他们认为是一出了西班牙往大西洋一走，走到一段突就到地狱了，地球是平的，你知道哥伦布才认为地球是圆的哈，否则地球是平的话呢，从西班牙一出去就突掉到无底坑去了，所以到他斯那真的是天涯海角，那你怎么逃得过神呢？所以他坐一条船就走了，然后长风大浪，对不对？大鱼把他吞了，对。有个教会啊，不，有个地方，大概差不多像 Tennessee 这种 Bible Belt 的地方才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小女生啊，上小学，她的小学老师呢是不信的，所以常常拿基督教来开玩笑，来讽刺。小朋友，你有听说过有条鲸鱼 Whale 把约拿吞了？小朋友，对。儿童主义老师说，你知道我们圣经上哪有写 well 没有啊，但儿童版的圣经都写 well 鲸鱼把它吞了，圣经上只有说大鱼没说鲸鱼，那个老师就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对鲸鱼很了解，我们解剖过的鲸鱼肚子蛮大的，就是脖子小小的，喉咙就这么大，你想这么大一个喉咙一个人吞得过去吗？不可能，所以圣经上乱讲什么鲸鱼把约拿吞了，不可能，他通不过那个喉咙。一个小女生就说，老师可是儿童主些老师都告诉我们是鲸鱼把它吞的啦，我就说嘛，你被骗了嘛，圣经乱写老师乱讲的啦，没有，不可能。那个小朋友就说，那将来我上天堂我要去问 Jonah 是什么鱼把你吞了，那老师说，你怎么知道上天堂会看到约拿？哦，说的也是，他悔改没有不知道哦，约拿书你看到后面，他跟神大发脾气，神要饶恕亚述，他气得要死。我最气你的就是你常有恩典，愿意饶恕，不愿意降灾，我就气你这一点，我气上帝这一点呢。所以一直气，一直气要结束。所以他上天堂没有？哎，真的不知道。他说：“老师，你说的也对，说明到天堂找不到约拿呢。那这样我们分工，那我到天堂负责找约拿，我会问他。但是万一他不在天堂呢？那老师你就负责下面的。太好了 ，You go to hell， 你去地狱找他。你找到他，你问他什么鱼把他吞了？那我先告诉你，圣经上没有说鲸鱼，只说大鱼。那我先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什么鱼把他吞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条鱼了，鲲鱼，真的？那要读庄子啊！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来的？ 就是我老祖宗庄子讲的。庄子那本书一开头第一篇叫《逍遥游》，《逍遥游》第一句就是我的名字：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那比鲸鱼大多了。就这种鱼，要吞一百个约拿都没问题，几千里也。然后呢，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大鹏鸟。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团扶摇而上九万里，鹏程万里。哎，就是老祖宗讲的。所以我的名字很有典故的。不过上礼拜去圣保罗，不是圣保罗，那个就圣保罗，对了，他们叫 São Paulo， 巴西圣保罗，那台语教会，他们的那个周报上把我的名字打错了，写这个金字边的鲲。我说很少人知道我这个鲲是鱼字边的，什么王字边、金字边、山字边，什么鲲都有。这还好没有人写三点水的。鲲鱼在水里不混的，那三点水。那我说你们台湾来了，你知不知道？他们很多南部来的嘛。你台南有个南鲲身，知道？哎，都知道，就是那个鲲，南鲲身，鲲鱼的南边嘛，鲲鱼的身体。台湾叫鲲岛，台湾人不知道，知道都是外省的，所以名字有鲲的，绝对不是台湾本地人。就是外省到台湾生了一个孩子，那个爸爸妈妈没什么学问的，就给孩子取名叫做台湾生的，台生、李台生、王台生、张台生。我说你去考大专联考，你看看那几年哈，台生的名字几百个，都台湾生的嘛。国共内战完了，生一大堆叫 baby boomer， 有学问的就叫鲲生，不是台湾生的，是鲲，台湾叫鲲岛嘛。那我大伯比较有学问的，他才知道，我老爸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名字有个鲲字，纪念我是台湾生的。我二哥是厦门生的，我大哥永安在那个福州里面往武夷山那边，那时候抗战时候的临时的福建省的这个首府。所以这个约拿，然后鱼把它吞了，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你去读约拿书第二章，他有个祷告啊，那个祷告啊很动人，而且肯定约拿是旧约博士。我讲过约拿书第二章，我就告诉你有22段诗篇，它是引经据典的呀。可是在鱼肚子里又没图书馆，又不能上电脑，哎呦，全部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有典故。我掉到海的深处，海藻缠绕我的脖子，然后我到的好像这个地狱的门口一样，你把我救拔出来，哇，满篇的，我告诉你，每一句话都有典故，都来自于诗篇。他怎么都记得了？我说旧约博士嘛。可是整篇祷告，诗篇第二篇，哎，不是约拿书第二章，整个祷告从头到尾，就两个东西，一个是赞美，赞美神的拯救，感谢嘛哈。第二个，荣耀归给神，神真伟大，天地他所创造的，所以一个感谢，一个赞美。但是整章没有一句话悔改认罪，他应该说：“神啊，对不起你，你要我去亚述的那个尼尼微，结果我偏偏要去他斯，真的对不起你啊！”没有，没有，没有，感谢赞美主。所以从鱼肚子一出来，还是那个德性，他根本就不想去传福音，他就传祸音，传祸音。我相信他那天去布道的时候，大概就拿个鼓，咚咚咚，尼尼微人啊，太好了，10天后你们都要死了，你们都要死了，耶和华要降灾灭你们了，咚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也本来要不要你们信，他们去死吧。你说一个宣教士是传福音不传福音呢？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学约拿了，我们到处简单，也不想讲什么，就拿一个标语：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我不讲我有祸，我不传福音有祸了，我讲完你有祸了，不知者无罪。你现在知道了，不信耶稣下地狱，我告诉你了，你不信吗？对不对？对，我也懒得讲，你要问我什么别问，你就可以看信不信有你。或者台湾就贴在电灯柱上，台湾电灯柱上面两面两个，一个是佛教的，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上面就挂了一个 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看你要看哪一个。我说这是传福音啊，传祸因啊，为什么不信耶稣就上地狱啊？你讲清楚吧，你讲都不讲，反正你自己看，看完你就死定了。我是很不负责任的传福音的、啊，哎，约拿就是这样。但是那个城很大，因为是首都嘛，尼尼微他说要走三天，他走了一天，收工在城门口搭个帐篷，他就看39天之后尼尼微如何毁灭。如果是一个有负担的布道家，应该是这个船、这个城穿进穿出，3天走一趟，所以40天他也走13趟。39天了，第40天，尼尼微人啊，最后一个机会，明天就要来了，毁灭了。他可不是，第一天完了就搭了帐篷在门口，就看着尼尼微如何毁灭。他为什么这个德行？我就说他从头到尾就没悔改过呀。你只是用赞美感谢来取代你的悔改，他才会这个德行。啊，今天教会里面也常常是这样子，你只要感谢赞美就好了。不必认罪悔改。新加坡最大的教会，那个人是一个印度人跟什么人的混血种，他就是 Prince， 姓什么？姓王子 ，Prince。哎呦，台湾中国大陆都翻译成平约瑟。他传了一个叫恩典福音，恩典福音是不需要认罪，不要悔改，只要天天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主 ，OK， 决定。所以什么做基督徒，你只要说。神有一个恩典要给你，要不要？你说我要 ，OK， 行了，你就是基督徒了。这么简单啊！所以难怪他教会10000多人了、啊。所以你只要讲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教会就会很大。哎，偏偏就很多人喜欢听哎。可是你旧的没脱去，你穿上什么新人呢、啊？总有一天会穿帮，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所以认罪悔改是不可缺少。你甚至你不能用赞美感谢来取代悔改。我现在教会正在讲一个比较难的利未记，我剩下我讲了56卷，还差9卷到10卷嘛，剩下都比较不好讲的，你知道吧？但利未记有点枯燥嘛，都是教条教规献祭的礼仪，哇，礼拜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直讲，多没趣啊！哎，所以教会很少讲利未记的，尤其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我们现在讲到第14章了。什么麻风病，什么洁净不洁净的物，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我告诉你，犹太人吃什么？你们那需要犹太人不多，我们 Boston 很多，纽约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多的地方，西方人的店，卖肉的店，它一定有一个架子是专门卖给犹太人的，它上面就英文写的 kosher food， K-O-S-H-E-R， kosher 就是希伯来语洁净的。穆斯林也吃这个，因为穆斯林是学犹太人的，所以穆斯林犹太专吃这种什么肉，当然没有猪肉，第二个血一定放得干干净净的，诸如此类的 kosher food。 我们在神学院学希伯来文，哎呀，很难背啊，我们就要用各种方言，台语、广东话、国语来背。哎，洁净的物很容易背，但你要会闽南话、台湾话 kosher 的啦，可惜的啦。犹太人吃什么？可惜的了 ，kosher 的。哎，音完全一样 ，kosher。为什么吃可惜的呢？你看，好吃的都不能吃，东坡肉、猪肉不能吃，对不对？红烧狮子头不能吃，然后所有有壳的，我们 Boston 来的大龙虾有壳就不能吃，龙虾没了，螃蟹没了，那蚌壳类的也不能吃啊。那还能吃什么？然后鱼呢？鳝鱼很好吃啊，炒黄鳝。哎，鳝鱼没有鳞片，不能吃。日本人爱吃红烧鳗，鳗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那还能吃什么？可惜的呗，可惜。利未记讲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哎呀，鸡可以吃，可是老鹰不能吃，什么东西一堆呀、啊！你说这怎么讲啊？如果不重要，干嘛写在那儿呢？哎，我在前面讲这献祭的时候，就发现大祭司亚伦第一次担任大祭司，他按了这个圣旨以后就开始执行。他献祭的次序是什么？第一赎罪祭，第二燔祭，第三素祭，第四平安祭。他这次序有关系的。第一献赎罪祭，你不献赎罪祭，你是带着罪如何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先献赎罪祭， 第二个燔祭，燔祭就是完全献上的，好像罗老师所说的活祭一样嘛。你要人献身给主，先献赎罪祭才献燔祭的，不能一口气就燔祭了，赎罪祭先再低，然后燔祭，然后素祭是干什么？素祭就是五谷嘛，献五谷的通常就是五谷丰收，那就是感谢祭、感恩祭，叫做素祭。最后一个平安祭，平安祭叫 fellowship， 就是跟神相交嘛。所以平安祭是五个祭唯一的献祭的人可以吃祭肉的，跟祭司一起在神的面前吃，等于是好像在吃平安祭的时候神也在场，我们一起吃那个祭物。所以它有次序的，所以不是随便就献平安祭，献平安祭之前都要献这个，先献赎罪祭、燔祭的。那一样嘛，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除旧布新嘛，所以除旧这个过程是不可少。基督徒常常在神面前有认罪悔改，这是为什么要圣餐？常常去省察自己的罪。耶稣的说法就是说，要洗脚。你洗过澡了，洗脚。我们信主了，我们是有认罪悔改，那好像洗澡。可是每天在世上生活会沾染污秽，所以要不断的洗脚。所以一样用那个来形容说，我们需要不断在神面前被圣灵光照来省察，然后才能穿上新人。那这个新人呢，他提醒我们几点。这个脱跟穿这个动词哈，那你知道希腊文的动词跟英文动词相似不相同？我们的英文来讲有现在式、现在进行式，当然有过去式、有完成式。希腊文呢是这样的，他们没有现在进行式，就是用现在式来代表现在进行式。所以因此他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这个脱跟穿是用过去式表达，表示 once for all 已经做完了，我已经脱去旧人，我不再是一个怎么讲，在旧的生命当中的人，穿上一个新的人，就是穿上神儿女的这个身份了，是 once for all。 但是当他提到更新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是现在进行式，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时候的改换一新造的，这个字就用现在式，表示说 keep on 继续不断的被更新等等。那类似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那边也是提到旧人跟新人，可是那边讲的就比较清楚，而且我们中文的翻译也表达了这个东西。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这边就提到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又加上一个渐渐，就是更新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渐渐更新。所以穿上新人这个身份一次搞定 once for all， 可是衣服穿上，你的内心渐渐的更新却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就完成的。所以呢，你的里面是渐渐被更新的，然后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什么叫主的形象呢？第二十四节就提到，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认为人被造的时候，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每个人造下来的时候，你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你，这个形象不是外形，这边就提到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我们古圣先贤像孟子所说的，人天生的就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这个观念跟圣经上的观念是不磨合的，我们是承认这一点，你是有这个神的形象，只不过我们原有的神的这个形象，这个良心所带来这个东西，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脱离了。什么意思？好像一个电脑，它功能都在，它插头拔掉了，插头拔掉没电了，所以人呢，良心在，不方选了，又没电，你跟生命的源头跟神之间的关系断掉，是昨天晚上所讲的，你一中断了以后，机器是好了，你的电插上去，哎，它开始方选，一拔掉，这个就跟坏掉一样，还没有坏，我们的良心存在，可是你没有能力去活出良心告诉你该做什么的，做什么，你做不出来。我们人的问题在这里，是基督教的观点。 所以呢，当你电插进去了，你生命更新了，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你这个更新是一种过程，就好像一个人中风以后，好，血块拿掉，通了，可是已经 lost 掉了这个功能，要靠复健慢慢 come back。 它不是一通立刻下床走路，没那么容易，看你中风多久多严重啊。所以一样，我们是跟神的关系中断，然后现在信主以后开始渐渐更新，我很多失去的功能逐渐 pick up 回来的。那这个快慢等等就看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生命成长的速度跟你的个人的顺从的程度如何有关系的。我的比方就是好像你插电哈，那个电线有关的，你知道如果你是铲雪机、割草机、任何的机，那个电线哈，一个是粗细，一个是材料，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铜的，那如果你有钱的话用银的吧，银的导电系统更好，因为它有个电阻就你通电过去以后会发热的，电阻越高热越大，电流量通的越少，所以你看你用什么电线呢？你心里面如果是抵挡阻的，我告诉你电是插上去了，可是到你生命中的转变就比较慢了。但如果你这个人呢，对神真的能够凡事信靠凡事接受，哎，电流量就大呀。所以你知道买电线它都有跟告几个告12的14的16的这样写的嘛，那电流越大的线越粗，而且材料也比较好啊，所以是有铝的有铜的，最好的是银的，不银的贵啊。但是一样你电脑小晶片它也是要导电的，那有时候我们的电脑就是说电流量大的时候发热要比较少，所以现在搞什么电脑晶片什么几个 micron 的在搞什么东西，就是让它发热量能够降低。一样我们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接上去了，每个基督徒你用什么电线了，有的是电阻很大，电流量经常就比较少就比较慢啊。你心里是抵挡阻还是顺服阻，会决定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一生之久我们是慢慢被更新的，对，重生是一个生命的再造，那这个再造就让神原来的公义圣洁的这个形象在我生命当中更可以完全的充分被表现出来。他是主要提到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念第二段25节开始，一直念到第五章的第二节这段哈。好，一样我们用起因方式来念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白昼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不要妄议，亲手做正 事，就得有余。人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 好，这边提到什么？这一大段呢，提到好几个方面哈，基本上五个方面的教导，待会会一样一样跟大家来说明。但这个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那为什么一讲到生命更新就讲到人际关系呢？因为实际上哈，你一个人内在属灵生命被更新了，表现出来在哪里？第一个试验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所以呢，人际关系是一个避不开的事情，而且是个最现实的考虑。譬如说，假如有一个人参加一个什么特别聚会， 啊，尤其比较偏灵恩派的聚会，哇，好多那个聚会，哎呀，我被圣灵充满了，哦，里面被圣灵充满了，哦，被圣灵充满了，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就看了，怎么样？哎呀，圣灵充满，哦，好好哦，我怎么样？我倒下去了，打了几个滚儿。不管你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跟人的相处怎么样。所以上面做见证，哎呀，我这里被圣灵充满了，哦，我怎么讲了半天？下面有些人就在想。你还被圣灵充满了，我看你被浆糊灌满了。刚在电梯口为了一个小事，芝麻点大的事，跟我怎么闹啊梗啊，你这像是被圣灵充满吗？我真的觉得你被浆糊灌满了，对不对？你开始讲这个，你就开始引起纷争。所以我劝弟兄姊妹，有件事情你绝对不要在讲台上做见证，说就不要说你被圣灵充满。怎么了？我被圣灵充满又不能讲啊。有些东西啊，谁来讲，这关键很大的。有另外一件事情，你至少承认，绝对不该由你嘴巴里讲出来。谦卑，你不能说我这个毛病很多，我大概唯一的优点，我算来算去就一个，我比较谦卑一点。你能讲吗？谦卑你不能讲的，你要让别人讲啊，这个姐妹好谦卑啊。我的优点就是谦卑。你一讲完，下面就想这家伙傲慢的不大，不知道打哪出来，还自以为谦卑呢。哎，所以谦卑不能自己讲，你被圣灵充满，也让别人讲，你不要自己讲。谁知道你里面充满什么？是浆糊还是圣灵？那里面我不知道嘛，你外面是什么嘛？对不对？人心隔肚皮，你说圣灵充满，何况有些人的肚皮又特别厚，我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哎。所以他讲五个人际关系，就是说这个是最现实的，英文叫做 acid test， 好像酸碱试验一样。真正的 test 就从人际关系上看出来，你是真正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你更新了吗？你就看这五方面，他意思在这里，他用人际关系。那所以古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修道士哇很虔诚，他就挖个山洞啊，就山洞里面隐居嘛，哈，然后要苦修苦修，跟我们中国的道士一样，跑到山山里就是那个。基督教其实不承认这一道，所以我们现在回讲起来，固然敬佩他们那种虔诚的心啊等等，可是我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基督教认为合理的、合法的或者最好的灵修方式，是挖个洞。你挖个洞在那里没有人，对不对？那耶稣讲了一大堆，哦，要爱仇敌。没仇敌，连一只人都没有，对不对？唯一的仇敌就是老鼠、田鼠，天天吃我的马铃薯。你不要抓到了，要掐死他的时候，耶稣说要爱仇敌，本来要掐死你的，行啊，你爱吃马铃薯，给你一块，走，爱仇敌了，连个仇敌都没有。练功有这样练的嘛？对，要到人间嘛？那为什么他要远离人间，跑到一个挖个洞？就是因为。人间险恶啊，他懒得跟人相处啊。有个姐妹从我们 Boston 要去加州了，一直让我教她介绍一个好教会，她一再叮咛要很好的很好的，有没有？我说有一个差不多了，在哪呢？不能告诉你。那这么好的不介绍给我，我就觉得哎呀，那好的教会如果你一去了就糟蹋人家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这么好的教会，如果真的有，你还不配去了，对不对？没有，每个教会都有各个教会的问题。如果你们教会有一些问题，不奇怪。你读《使徒行传》，那耶路撒冷那个教会，你看还有撒菲拉、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夫妇的事情，有为了吃饭的事情，闹得选出第一批执事。对，有完美的教会吗？没有。那他们都会，你们有的话，哎，不稀奇。剩下就是我们怎么样相处啊？怎么样靠神的恩典来？处理我们的人跟人的关系嘛，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也因为为什么谈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一般人说法叫原生家庭，我的家庭长大的时候，我的家庭给我的教育的影响。但是除了家庭还有社会哦，整个社会的氛围带来的影响，你不知道的，我们叫做惯性，你就带着这个包袱，然后你信主了，旧的要脱掉，新的要进来。这个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就看你从哪儿来的。 如果你来自于一个家庭的环境，比如说父母之间婚姻不好，然后吵架打架，我告诉你，孩子出生在这种家庭长大，你对婚姻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会没有安全感，因为你父母的吵架给你很大的阴影。虽然你觉得说哎，都过去了，没有，不会过去的，就在你心中埋下一些东西。可能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老婆呢，就常常疑神疑鬼的，然后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或者你处理这种夫妻中间矛盾的时候，你的方法就跟你爸妈一样，就好像基因遗传一样，其实不是基因，环境，还你生活在一个环境、一个社会里。如果这社会里面是说谎成性的一个社会，你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原来我说的不好听啊，我们中国很多国内来的，中国国内的环境很多，自从建国七十年，大概孔子，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大概糟蹋了五十年了，五六十年、七八十年都有了，现在才开始有点恢复啊。当然，我们当年小的时候在台湾是很悲壮的，尤其在搞文革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宣传是这样，中国文化的香火快要熄灭了，海峡对岸在批孔，连孔庙都给砸了，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我要维护这个中国文化的香火啊！香港没希望，香港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殖民地，剩下哪里中国人比较多了？就台湾咯，我人不多，小小一个宝岛，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很悲壮啊，要护着中国文化这个火苗，别让它吹熄了。所以真的很小的，你就觉得这样。哎呀，风水那边转，现在大陆在搞孔子学院，台湾呢？台湾的儒家变成山东文化了，他们提倡台湾文化，不要山东文化。什么？儒家是山东文化？这谁说的？民进党说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哈，中国真的是文革是最高潮了哈。整个的伦理道德会打得稀里哗啦的，所以在这个社会氛围下长大的话，夫妻一闹起来的时候，就是用文革的方法斗臭、斗倒、斗垮，好斗成性。而且我们从小都这样，不这样还怎么样？对不对？我在 Boston 有一个弟兄，我刚给他实习过几个月吧。有一次他太太打电话来，庄牧师赶快来求救。夫妻吵架嘛，我一去他家，刚进门了，他还在骂他老婆呢。骂的我祖宗八代都骂完了，我平常开玩笑，我进去桌子一拍，你敢？我都在场，你敢骂你老婆骂到祖宗八代啊？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Verbal abuse， 都可以要警察来逮你了。你讲什么话呀？这是人话吗？你，何况你还是基督徒，我都可以收回你的受洗证书。我告诉你，我噼里啪啦骂下去。他脖子一缩，对不起，当急了就说说错话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告诉你，待会就要讲嘛，对不对？生气不要犯罪，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可是我也了解他从小的生长环境，不管他家庭或社会，碰到这种矛盾的时候，他处理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的，你知道吗？可是你信主了，受洗了几个月，好像刚汤里捞起来的馄饨，他受过洗的就跟馄饨也差不多。旧的我还在那里，所以讲起话来气起来骂人的时候，那完全忘掉你是谁了，还是那个老的样子嘛。对，所以这边等下所讲的人际关系是现实的、真的，基督徒甚至跟基督徒关系当中，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被社会污染，然后怎么样去洗净。靠主的恩典可以，但是不要低估你自己受这个影响。所以国内来的人，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因素，那我也没有说台湾的又好到哪去，对不对？但是毕竟在台湾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多一点，所以温良恭俭让呢还有一点点概念，会有一点还可以接受。虽然温良恭俭让的马英九被台湾骂死了，他太温良恭俭让了，不让要不让才行。我靠，这个那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信主之后，你的起点从那一点开始慢慢往更新的路上走。有的人起点比较好一点，从那开始路比较短，有些人是很远的。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当很多年前的事情， 他读研究所，在台湾一个大学读研究所，读硕士班，他信主了，他带他一个同学，也是大学的研究所硕士班的同学信主，然后讲他愿意信主，然后大家做决志祷告。他说怎么祷告啊？我怎么称呼上帝啊？你们都怎么称呼的？你别管怎么称呼，你用你自己最尊敬的方法来称呼他就行了，完全自然，不必勉强做作。哎呀，亲爱的上帝啊，什么这样？不，尽管最自然的哈，这样子吗？真的好，你就开始祷告吧。那慕道也开始祷告，想了半天，耶稣老大，还叫耶稣老大，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弟兄旁边跳起来，你刚叫什么？耶稣老大。能这样祷告吗？你不是说用最自然的最尊称老大是最大的了，叫耶稣老大啊 OKK 他那时候还认为耶稣老大是最高的自称，最近尊敬的称呼了。当然现在信主已经二三十年了，现在大概再也不会用耶稣老大来祷告了。但最初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啊，他从那一点开始了，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尊敬的，哎，老大老大，就这样子，他觉得老大是很尊重尊敬的，他从那一点开始了嘛，对，我觉得也没错，只是他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也爆笑，有祷告叫耶稣老大的，但是从那一点开始，然后你慢慢慢慢往一条路走，然后这五个方面，待会你会看到，不是每一个，不过很多都会告诉你不要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有负面跟正面两方面的来平衡的处理。好，第一个是什么？不要说谎，要说实话。这点有点难的。我再次说啊，中国大陆来的朋友要不说谎话很难的，是吗？真的，每件事都说实话不太容易的。我已经六年没去中国了，之前不知道哪一年，知道七八年以前或更早，有一次在国内嘛，然后坐飞机，飞机上有那种报纸，没几页的，一个上海财经啊什么，反正上海出的一个报纸。那有一个小草的报道很有意思，上海社会科学院社科院有个调查，他就问上海人，第一问题，你说过谎吗？97%、98%的上海人说有说过，哎，蛮诚实的哈，这个倒没说谎啊，都没有，就说谎呀，说过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说谎好啊不好啊或怎么样呢？90%几的上海人就说不说谎是不能活的，就必须说谎，这人生当中说谎是必须的，没什么大不了啊，我说过谎，但是没什么大不了，就该说的，不说你怎么活。第三，如果你周围有一个朋友他是真的非常诚实从来不说谎，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有毛病，这个有毛病，我是不能活的，既然有这种人，那这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something wrong。那当然了，这上海科技社科院的调查又不是我的调查，我只能姑妄信之咯，可能他有某种的依据吧。只有上海人这样子吗？我不信，全中国也差不了多少。他们都是坏人吗？我也不是认为他们坏人，就觉得在这种环境中真的都说实话，真的在中国有点难。好了，你成为基督徒了，你说不要说谎要说实话，你就觉得真的每一件事儿啊，你就会想说真的吗？还是某一件事情我讲说某一件事不行的。我回来以后隔了几个月吧，我在美国看到一个机构，他也做一个民意调查，类似的问题，不完全一样，不过类似，说过谎吗？美国有三分之一人说他说过谎，三分之二没说过的啊。第二个，说谎以后感觉怎么样？90%几的美国人是 awful， 就是说了谎以后怎么样，不舒服，好否？那上海人是说很正常，每个人都爱说谎的，不说谎怎么活啊？如果你有朋友是非常诚实从来不说谎的， I admire， 我仰慕他。上海的调查是那个人有毛病，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培养出来的人，即使是一个好人，他的人生观是这样子的话，你能够期望说什么好的是对的是真的吗？很难吧。可是圣经上是怎么说呢？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你记得这几句话，邻舍、肢体， 这是指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关系哦。现在不是说你跟社会上每一个人哦，信徒跟信徒哎，我并不是说对外人可以说谎，对信徒不能说谎。哎，即使对信徒还要这样吩咐，就表示说信徒跟信徒之间也不见得都能说实话的。那何况你跟外人呢？对，说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弃绝谎言。所以有些人说诚信是最好的法则，其实基督徒观点是诚信是唯一的法则，不是最好的，还可以选的。那当然你会说，哎呀，这个很多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有的事情就不能那个，第一种情形，我上礼拜在巴西教基督教伦理学，伦理学什么意思？就是两难 dilemma。你这样做，如果说我要诚实不说谎言，可能带来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可能譬如说有人要丢命了，像二次大战荷兰有一家医生家庭，他收容了十几个犹太人，好，特务分子盖世太保来了，你家里有收藏犹太人吗？我很诚实的说有十几个，说完了十几个就完蛋了，所以我诚实了，十几个命就没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说没有，我说谎了，为了十几个人的生命。所以伦理学是两难之间你要取舍的时候，要选择一个更高的、更大更重的啊，价值更高的，然后因此比较低的这个暂时豁免。对，基督徒不应该说谎，可这种情况下你说谎神不会怪你。所以旧约圣经有妓女拉合说过谎等等好多这种 case， 对不对？没有被谴责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但不能滥用。如果是牵涉到你个人利益的，你是个人利益受损的，哎，这个不算是合法和足够的理由，不能。所以诚实是最好的，甚至是应该说是唯一的法则。你做医生，一个病人一看他剩三个月了，医生你要告诉病人说剩三个月了，好好准备一下，你要这样讲吗？在美国，美国的医生他可能会委婉的跟你讲，或者他会讲的，中国的医生十个有九个是不讲的，没事，尽管去玩吧。下次你就听到他叫你去游山玩水，你就他问你死定了。我生病了，不要好好养病休息的，游山玩水、西双版纳，哦，又去北大荒去走，我干嘛呀你啊？就是反正你要死了嘛。所以我们中国人也都习惯了，你一定跟我讲那种事情，我大概知道一定是那一面的，没事儿，大事儿了。那好。如果你说哎，不要跟他讲，免得破坏他的心情啊，隐瞒他，我说谎就为了他的好处，好，这个人也傻里呱唧的就真的信了你了，没事儿，没事儿。身体是他的，如果明天要死了，你整个身体都不对劲，你不知道你要死了吗？没有人到这个地步嘛，你快死前一天还是睡得好吃得好，不会的，你一定全身不对劲了，你就觉得不对呀，哎呦啊，没命了，哎，不能呼吸，他不能什么，你开始知道啊啊哦，医生说没事，哎呦，他骗我啊！他会感谢你，谢谢你，医生，让我活了一个月又二十八天，好日子，现在剩两天了，我谢谢你，会吗？他说你早点跟我讲，我把遗嘱办了，什么东西都交代清楚了，剩两天我来不及了，对啊，他是感谢你呢，还是你害了他呢？所以你以为帮他的这个说谎，可能对他是有害无益的。现在你怎么讲嘛？你不要说，你这个病呢，我看起来没救了啊，三个月，好好打算打算啊，你死定了。我要这样讲嘛？还是可以委婉的讲的，或者跟他家人讲清楚你要怎么讲，但不是彻底隐瞒。即使是这样，那另外我们现在说弟兄姐妹之间嘛，最近好吗？还好，真的还好吗？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要说真话吗？或者你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做了一件事，心里看了就不舒服，或者觉得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事呢？你要跟他讲吗？凭爱心说出真理吗？有的时候一个弟兄或姐妹可能出了事儿了啊，跌倒了啊，可能上报了，然后可能有的人就说哎呀，他三年前我就看他说有外遇，三年前我就在路上有一天偶然间看到，哎，他一个女的不是他老婆呀，勾勾搭搭的，我看早晚要出事儿了， 果然两年后你看出事了。我说你就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你早点讲不就得了吗？你现在讲好像我是先知哎。两年前我就看出来他早晚要出事了，果然。那意思是你是先知，你早点劝勉他，不就说不定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不说，你心里有着你的判断，这就是说谎。你对你的弟兄，对你的肢体，没有凭爱心劝勉他，这也算是一种谎言。表面上看到说，哎呀，你好，我好，哎呀，对对，讲一些那种事情，可是真正的该劝勉的话没说，这也是叫做谎言。我们既然是互相为肢体，互相为邻舍，就不应该用谎言。所以，无论是称赞的，无论是劝勉的话，你闷在心里而没有想办法坦诚地说出来，都是某种程度的谎言。彼此尽量学习坦诚。一个教会好不好，其实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可以坦诚地彼此劝诫，彼此鼓励，这是好教会。如果都是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心里呢呵呵，私下里面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这个教会就不健康，都是搞地下活动。坦白。那第二个他说的是什么？生气不要犯罪，他其实就是说生气不要失去控制。然后他用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不要犯罪，第二个不要拖延，第三不要给魔鬼有机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旦生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这点要避免。那基督徒可以生气吗？这边说生气就不要什么，他没有说不可以生气。基督徒有时候是太没脾气了，也不对。耶稣也生气，对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可是毫无风度的，人家兑换银钱干嘛卖牛羊的，桌子一掀把牛羊噼里啪啦赶得鸡飞狗跳的。当然圣殿里面没有狗，因为狗是不洁净的，但是不是鸡飞狗跳呢，就是牛啊羊啊到处乱跑，太没风度了吧。耶稣应该，哎，对不起，哎，请牛羊闪开好吧，哎，各位各位，哎，对，这撤了撤了。耶稣可没那么好脾气，啪就掀了。哇，跟耶稣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形象完全是颠倒，对不对？他该生气，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时候，还有什么温温和和的吗？没有。虽然如此，第一，生气不要犯罪。那我刚说了，像我们教会那个弟兄生气起来就口不择言，哎，犯罪，你口舌的罪，叫骂人的，骂到这个那个过分，要小心，不要是因为发怒而犯罪。第二个，不要拖延，含怒到日落。这个意思就是说拖太久了，从早上一直气到晚上。那有的人气很久的，很多姐妹一记28年前的老账都还记得，28年前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好没良心哦。那有些人很爱生气，我说你搬家好不好，你夏天的时候你搬到北欧去，那边好日不落，每天都亮的。然后下半年你到智利最南边，阿根廷最南边，那么靠近南极，也是每天都亮的。我告诉你，日不落我们就一直气好了。对，其实的意思别拖太久。但是我问你哈，来，我们来做个试验哈。如果你父子之间有矛盾，或者任何人有矛盾的时候，你喜欢单刀直入，直接面对问题，要吵就吵，要怎么去面对它，还是说，哎，睡个觉哈，明天再来，或者我转一个圈，兜个圈，慢慢再来处理这个问题？你喜欢兜着圈去处理的举手。喜欢兜圈。OK， 喜欢单刀直入的举手。OK， 根据心理学家调查，女人比较喜欢单刀直入，男人都是避得开走的。这是心理学统计结果，不是每一个。所以刚才单刀直入也有弟兄举手的哈，那要绕着弯的也有姐妹举手的啊。但是统计学来说，大部分的女人比较喜欢单刀直入，直接面对解决了。男人就有一个错觉，睡个觉没事了， 你没事，你老婆永远记得28年前那件事。我告诉你，所以男人你别太傻了，拖延了不处理事情就解决了吗？不会解决，会发酵，会扩展，好像龙发热的，哇不得了了。所以该解决要解决，别逃避。男人比较喜欢逃避，女人是比较喜欢直截了当去处理。那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马上直接找他去处理，但至少第一个对弟兄来讲，别太拖延，别以为拖延就是你就解决，不会解决的，你还是得解决，早晚要解决。那另外单刀直入要非常激烈，这样 confrontational 这样子吗？未必要这样。 OK， 第三个就是不要给魔鬼挑拨的机会，就是你让大家有传播谣言啊，或者在中间挑拨是非啊，这种东西就产生更大的问题啊，这提醒我们。第三个，他说不要偷窃，要殷勤做工嘛，勤主做正经事，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现在教会中，真正去干偷窃这个行业的不多了，在初期教会那真的是有。那现在呢，我们是比较文明的偷窃，你不会当扒手的，但是文明的偷窃就是占用上班的时间，占用公司的一些东西啊，等等等，占点小便宜啊，这种是会有的。他提醒我们不要偷窃，殷勤的工作。另外一个他强调，工作观来讲，我们工作不是养家糊口而已，也包括供应别人的需要，别人有需要我可以帮助他，所以有余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工作来讲，对金钱的使用来讲呢，因为我们做正经的事业，所以可以有养家糊口的能力，这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可是不仅仅到此为止，有时候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曾经在有些教会讲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也在忘记我在好消息有没有讲过这个。基本上就是基督徒对钱的观念是，第一赚越多越好，基督徒赚钱没问题，赚之有道啊，别犯法，别怎么赚小便宜投机取巧，否则赚越多越好，你可以赚得心安理得。第二个，花越少越好，这是我丐帮的独门绝活，花得挺少的，赚那么多花那么少，剩下就很多了，所以捐越多越好。这是 John Wesley 200多年前的名言，赚越多越好，存越多越好，你花的少就存得多嘛。第三，捐越多越好。所以你挣钱是为了能够帮助别人。第四个，他就提到说说话，他说不要说一些有破坏性的话，污秽的言语不要说，要随时造就人，造就人是帮助人的话，但未必是顺耳的好听的话，有时候就是劝勉指正的话，包括在内。但是污秽的言语不要这样说，或者一些什么，他们说什么黄色笑话，一点不好笑，什么黄色笑话，那种都是属于叫做破坏性的，避免讲这种话。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心存苦毒，凭爱心行事。苦毒是什么？就是心里有不满，然后埋在心里发酵了，然后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在教会里面呢，健康不健康有一点就是教会里面抱怨的声音多不多。当教会有人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可以正面的积极的来提醒，这没有问题啊。抱怨就在私下里面，就你知道旧约里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最常提到一个字，就是以色列发怨言。这个怨言是不得了的事儿，这像瘟疫一样。所以这边所说的意义在这里，不要心怀苦毒，要凭爱心行事。然后彼此有时候还没有得罪，他说用耶稣的榜样彼此饶恕嘛，错了做错了嘛，得罪我他愿意认罪悔改嘛，那我就赦免。 OK， Forgive and forget， 不是只有 forgive， forgive 加 forget，不要说 I forgive you bu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那你有饶恕吗？我饶了你可永远会记得的，你就没有饶恕。饶恕一定包括遗忘，神对我们也是涂抹我们的过犯，但涂抹就是 forget。 将来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宝血之下，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不会一杯老账着哟，你罪可真不少哎！你看我给你设了这么多罪哎，每一点记得好清楚。Wipe out 就是涂抹了，没有 record。所以这是真正的饶恕。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讲我已经超过一点时间了，所以下一场可能要晚一点开始。不过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从内在的生命更新，逐渐的生活上这些事情，当然难免这个那点我们都可能有一点点在圣灵光照下会被提醒的地方，但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些小方面小细节，人际关系方面，从个人开始，然后从整个教会开始，我们慢慢在这方面来学习，靠主的恩典能够越来越活出像神的那个样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两三天能够在这里有机会有一个退休的一个机会，重新来思想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福分。求主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也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光照，再一次被提醒，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在人际关系上，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一点一点被你自己来修剪，被你自己来更新，好让我们无论言谈举止行事为人，都能够活出一个因为认识基督而有能够发出的馨香之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